出大事儿了， 出大事儿，而且三个交警非常严肃， 出大事儿了， 对，把我们车拦上了。 嗯， 然后这样呢，就示意我们要下车拿各种证件，因为在俄罗斯开车还要有翻译件啊等等， 哦、 一大袋子东西，然后 这就没有，我们都有，都没问题， 对，拿出来我就一一给他看， 嗯， 然后呢，他也一直在点头，脸上没有任何一丝的笑容， 哦， 然后我们当时就在问各种怎么了，但是他完全听不懂， 沟通没法 说，对，没法沟通， 没法沟通， 然后我们很紧张啊，然后结果我下了以后发现我车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标志，就这条路上是禁止通行， 那大概就是个原因吧， 对，然后我们想、嗯、哦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、 嗯、 但是这个原因的话就表示很严重，在俄罗斯如果 逆行， 对，你逆行的话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， 大家现在去查查逆行怎么办啊 比中国罚的严多了、 嗯、对 啊，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几个人就心里特别忐忑，然后就在因为那三个警察在拿着手机一直在摁看，里面好像是一些他们当地的是一个 apps 之类的这样的东西、 哦、 这个软件、 哦、 然后其中有一个还在打电话，也不知道是给哪儿打电话， 小伙伴 们 纷纷猜测、 哦、 大局长这罚多少啊，怎么罚呀， 对， 你先送哪个局里啊， 这个申请一下，这个怎么罚，罚多少， 送到分局嘛，对，送到分局， 就在想说 坏了 还得被拘吗， 坏了坏了， 然后这罚多少钱呀、 嗯、 然后呢我们当时在身上还剩多少钱、 嗯、 什么就在这数数数，然后大概他们折腾了能有20分钟左右，这20分钟呢我只一直在那陪笑脸，我就一直道歉一直道歉，我心想反正你态度好嘛，人家总 是 伸手不打笑脸人嘛， 20分钟以后呢，我们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，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， 嗯， 其实他们在手机里是一直找各种能翻译的软件， 中文和俄罗斯语、 嗯、 英语， 他打电话其实也是在找能说这样的人或说这样话的人、 哦、 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，开了外放手机，用很大的声音给我们放了一句英文，就是说这条路是不能通行的， 哦， 然后当时我们就说我知道了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他可能是告诉完我们还要罚钱什么的， 是， 但是呢 我罚你的原因是这个， 对，然后我们就说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们不知道这个，我们现在知道以后会这样，然后突然三个交警就都笑了，说意思就是你们可以走了， 哎呦、 啊、就什么问题都没有， 哎，那感觉好、 哦、 好吧， 哎呦，当时就觉得真的就突然就是到了天堂一样， 嗯， 然后所以就这一件事情让我对这个俄罗斯的交警还挺感官的， 是， 我不知道是因为世界杯期间他们应该对外国人可能放松 友 好一点、 啊、对，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点可能让我觉得还挺亲切， 嗯， 这样 是的，并没有那么高了， 问到你那个牌子是什么，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牌子，你给我们形容一下， 是蓝色， 蓝色的、嗯、 蓝色的、嗯、上面就是有一个进行的这样的标志， 好的、 哦、 大家看到这个 其实还挺明显的， 挺明显的、哦、其实是完全是我的原因没有看到， 我觉得主要是天太黑了，可能一不注意， 对，也太累了、嗯、对， 是 这样，所以也提醒大家、嗯、不管在哪里自驾一定要切记疲劳驾驶、嗯、 太累了， 是的， 对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，清醒的是不会拐的、 嗯、 是吧，这是俄罗斯家的一个交警的问题、 嗯、 公路的问题、 嗯、 感受的问题， 而且我还想说一个 公路 的问题，就是 公路 俄罗斯这么大一个国家哈、啊 嗯、 可是在我们看来以后它应该是即便没有高速公路，它应该配套应该也很好，对、 嗯、 吧、 嗯？ 但其实你看，很多的路旁边有休息站，但不是我们这个意义上的休息站， 嗯、 就是有很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，甚至你吃东西的时候也挺费劲的。 哦、 然后最主要的是，这个上厕所还挺有问题的。它很多的卫生间不是在休息站的里边，而是在休息站的外边，有两个到三个，就像以前我们村里的那种小茅厕似的。 我跟你的感受是一样的。 当然，它弄得比较好看，可能有蓝色的、哦，还有绿色的这样，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单独出来的一个小茅厕， 单独的室外，并且没有上下水系统的这样子。 没有， 对， 没有，没有。 就这个也挺让我纳闷 的。所以大家要去那边自驾， 哦、 要就尽量找有条件的地方解决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上厕所的问题， 还真是啊。 而且还有很多，比如说在俄罗斯可能自驾的时候，你有看到车后面贴的一些我们国家并没有或者你不了解的样的标志、 嗯、 有很多就很有俄罗斯当地的特色、 嗯、 我不知道周准你有没有发现、啊、 你说 我们开了很多次车的时候，看有的车的后面都贴了一个大写的 E，但是是倒着的，就像我们看那个测试视力一样， 啊、 是倒着的 E 往上 那种， 对， 头冲上， 对 对, 对、嗯，倒着的，然后躺着的 E 嘛，然后我们当时就在想说这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提醒后车注意间距吗？ 啊、 我当时就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很多人都猜，很多人都猜， 嗯、 但是没有一个人猜得出来。 大家都猜什么答案呢？比如说， 就是说 大家的智慧呢，比如说 提醒注意 车距 啊、提醒车距， 嗯、 然后还有人说这是要提醒你。